今日呢，我 Tony Wong 呢是健康解码讲一个话题叫忧郁病的。点解我讲呢个忧郁病呢？因为城中有一个有个副局长的仔呢就堕楼身亡。咁呢我见到佢呢喺报纸见到佢呢，哇，我初都唔知系边个嚟嘅，但系佢我呢个人好面善，点解咁样就走呢？咁联想我有几个个案呢都系关于堕有忧郁病堕楼嘅事嘅。咁因为最记得呢就系当时呢我呢就系2003年4月1号嗰阵时呢嗰个特电是坏咗。咁变咗嚟讲呢，我就諗起张国荣呢堕楼嘅事件。因为嗰日好特别嘅。我呢就上嚟嗰个嘅帮我装电视嗰个师傅呢，佢第一时间冲入嚟同我讲，佢话呢喺个酒店见到张国荣先生同我一齐搭 lift， 佢咧见到佢咧面好青，喊过嚟，同埋个人目无表情咁样嘅。咁啊，当时嚟讲，我觉得好奇怪啦。后来咧，佢帮我装咗个电视机之后咧，就突然有个新闻出嚟，就话张国荣咧，哥哥张国荣咧就堕楼身亡。当时咧，我都好 shock 啊，叫做即系好巧合啊，唔知点解，好似冥冥中要通知我啲乜嘢，因为我又唔识张国荣先生，又唔识哥哥咁样嘅，未见过佢嘅。但系当然佢嘅歌啊，佢嘅戏我都睇过啦。咁我当时都觉得啊，点解佢后来听到佢又话有忧郁病堕楼身亡，我都觉得好可惜。呢次就系第二单，今次第二单咁样。点解我会讲呢个呢？因为又讲我阿妈啦。我阿妈咧嗰阵时候咧就有忧郁病嘅，一样系咁样。咁我爸爸死咗之后咧，佢又忧郁，成日都喊啊，即系点样个手舞足蹈咁样嘅。咁就去睇医生啦。咁曾主咧就入咗呢、這个葵涌医院精神科咁样嘅。咁来来去去都十几年嘅。咁咧佢有阵时咧叫佢翻屋企咁样啦。咁唔知点解有一日嘅晚上咧，佢咧就喺我哋十楼嗰度咧就堕楼死咗，变咗我哋屋企都好紧好惊啊，同埋我咧系喊得好犀利，我屋企人都喊得好犀利，我妈咧都系一样系有呢个忧郁病，所以我自己就好心同感受咧。今次佢哋有啲人咁，即系佢好负面讲呢件事啊。咁我觉得呢个单身啊，我都要想分享一下。一时间嗰阵时候咧，我听到我妈死咗之后咧，我真系好难过啦。跟住咧，我有一晚咧，我灵魂出窍，我要揾翻我阿妈。跟住我去到一个地方，有一个牌坊，见到我阿妈目无表情，咁我想入去，但系因为个力场阻住我，我入唔到去。跟住咧，就我要翻我个肉体嗰度。后来咧，我就知道咧，原来我阿妈咧就撞咗去呢个叫做油塘嗰、那个。即系个永远华人永远坟场嗰度嚟嘅，好巧合，全部都一样嘅。因为我阿妈咧，我系安葬佢嗰边嚟嘅。咁之后咧，我都仍然好喊得好犀利嘅。变咗嚟讲咧，因为我仍然好挂住我阿妈啊，屋企人都系咁样嘅。咁有一次咧，因为喊得好犀利咁样，唔知点解又唔系话瞓咗觉咁样啊，坐咗一阵。跟住咧，有我房咧，即系我哋住屋村个房咧，因为我熄咗灯啊嘛，咁突然之间有个银白，即系嗰啲金黄色嘅大光出现，咁见到我妈咧喺我面前出现，咁我当时就佢其实咧嗰阵时系安慰我嘅，我唔知道呢个女士系点嚟呢条目的嘅，只好似一个目的就系话，我冇事啦，我走啦。即系保重啦咁样嘅，即系系佢又唔系讲嘢，但我完全知道佢讲啲乜嘢嘅。之后咧，佢就我讲完之后按住佢啦，咁我自己个心好平静咁样走。佢咧就好平，佢咧就向住我个门嗰度咧飘咗入去嗰个门嗰度就走咗噶啦。咁之后咧我就个人就平静咗好多啦。咁事后呢，我就都唔知道点样㗎喇。因为嗰时我都係好突然之间有一件事发生我身上。我知道係想安慰我嘅，但我当时就即係自从嗰次之后呢，我就冇再喊，同埋真係冇再点样挂，即係点样，即係觉得呢、這个因为忧郁症跳楼之后呢，我同佢之间母子嘅关系好似终结咗咁样。好似了解呢个道理咁样嘅。 所以我系好清楚一个人由有忧郁症之后，佢嘅精神状况系点样？通常系喊啦，定系即系又喊啦，又成日手舞足蹈咁样嘅，佢又唔理人咁样嘅吓，去厕所几个钟头咁样嘅，最惨就食咗嗰啲药咁样啦，成日反眼啊、抽筋咁样嘅，所以咧佢都好辛苦，可能啲药物令到佢好辛苦、好辛苦去抉择佢啲嘢跳楼嘅，所以我就。当时对于，所以我对于西药真系好唔中意咁样嘅。咁第四单就系我隔篱嗰位 A， 即系我唔想佢嘅名啦。咁 A 太个仔咁样嘅，佢又系因为忧郁症咧喺我哋十一楼嗰度跳楼死咗嘅。我当时咧好多差人嚟啦，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嘛。所以然后听到佢跳楼咧，我都好震惊。因为我识得 A 师奶噶嘛，所以有一日个 A 师奶同我讲关于佢个仔嘅事，佢话咧 A 佢个仔咧，其实嗰阵时候有两个女朋友嘅，一个大学女朋友同埋一个中学女朋友嘅，跟住佢同佢问佢阿妈点样拣，佢话大学嗰、那个女朋友咧系好有钱嘅，同埋咧即系好叻嘅嗰个女仔，咁中学朋友就普普通通啦，后来佢同佢阿妈讲。哎，我哋住喺屋村仔，人睇唔起我哋嘅，所以咧我都唔敢同佢来往。事实上，个女仔咧，个大学女仔又唔系咁谂。后来真系拣咗个中学个女仔结婚，结咗婚之后咧，佢就搬出去有个小朋友住啦。但唔知点解婚姻关系咁差咧，咁系离咗婚啊嘛。嗰日嗰阵时候咧，佢阿妈咧。就同我讲，佢个仔咧离咗婚之后咧，日日咧都饮酒啊、喊啊咁样嘅。后来咧就过咗大半年，佢就跳楼死咗。咁当时我睇到又系另一个忧郁嘅跳楼个事件嘅。咁呢四单我都觉得，唉，呢个病真系好热，即系你觉得好得意嘅，即系话佢硬件好似好都系冇乜嘢嘅，但系软件咧，即系唔知点，好似唔识做人咁样，我都唔知点讲。咁变咗嚟讲，我仲有一单咧，就系我哋院舍嘅嗰个咧，就唔系跳楼，佢哋本身佢个咧就系我照顾开嘅一个阿叔咁样嘅。咁佢咧就系都系有嘅忧郁病啊，咁成日都系又笑又傻又喊嘅。咁有一次唔知点解佢个仔过嚟咧，就系闹咗一餐，话佢以后咧唔好再搵佢，佢同我脱离父子关系。我当时咧同佢按紧摩嘅，我去捉佢喺度喊。跟住就叫佢个仔，咁你走啦咁样。跟住我咧就捉住佢，都唔知点样，佢又捉住我，捉住佢咁样嘅。即系佢之后咧，即系我睇到个忧郁对个家庭系好影响好大，所以我都冇乜怪佢。不过呢个咁嘅事件咧，系咪真系终止咗父子之间嘅恩情咧，或者关系咧？我成日都觉得，唉，有病咪睇医生或者用咩疗法咯。所以当时我喺个问题上，喺个茶楼嗰阵时，即系喺度谂点咧，点咧，点咧，系咪点处理咁样啦？虽然我系嗰阵时候咧，植物提上个洋葱素帮咗好大忙，但系咧，我就觉得知道咧，洋葱素咧，唔系呢个苹果果胶咧，系对嗰、那个精神病咧，系即系呢啲脑嘅问题咧，系好有帮助嘅。因为其实咧，呢啲抗抑郁药咧，就系譬如 Lithium 啊，或者系 VALPRAT 嗰啲咧，全苹果果胶咧都可以，或者 L 多巴胺嗰啲咧，苹果果胶咧都可以代替咗呢只药，但系冇副作用嘅。咁变咗嚟讲咧，我真系我见到佢哋食呢啲药咧，食到真系好辛苦，即系叫佢蓝精灵啊，好辛苦嘅，成日都抽筋啊咁样嘅，所以成日都觉得，唉，真系咪真系要食死一世呢啲药？因为我阿妈因为好辛苦，好辛苦，食咗啲药好辛苦先系咁样嘅。所以变咗嚟讲，我当时就即系我就学呢个提纯嗰方面嘅知识啦。咁我嗰阵时谂下苹果。即系苹果果胶系咪真系帮到呢班抑郁症嘅病人呢？因为嗰阵时就讲就话苹果系食物，苹果果胶都系食物，呢个食物系可以帮助我，但系咪咁简单啊？我当时都好乱啊，系嘛？因为洋葱素就系帮我调理咗好好嘛，所以变咗嚟讲，我当时就话苹果果胶去产生个丁个脑衍生荣养因子咧，就会 帮助嗰、那个即系我哋脑嗰个星形细胞嘛，60% 咁多嘛，所以嗰阵时候系真系有，即系硬件上系有帮助嘅，同埋咧当然唔系咁简单啦。咁佢本身如果有神经细胞有越流肉噶，或者嗰、那个知觉失调用 NAC 越流半胱氨酸等等。即系希望可以咧，尽量可以用咗一个提纯方法去解决硬件嘅问题，但系始终都系一个好大嘅病嚟嘅，即系唔系话硬件问题就系软件嘅问题，所以我自己当时就觉得抑郁病系会点样处理？通常我咧就帮佢咧就按摩嘅，鼻脚底按摩啊，就脑个头按摩，佢哋好舒服嘅。如果遇到呢啲咁朋友，跟住咧就系佢哋都好 OK 嘅。但系因为佢食西药咧就好，成日都抽筋啊，或者系有好多副作用嘅。但系我就未试过咧用苹果个胶对呢班人嘅，因为其他嗰啲咧我就真系我自己试过就 OK， 因为我自己都冇乜精神病嗰啲噶嘛，如果你系话瞓唔着啊，或者系咧苹果果胶啊、松味心素都可以帮你睡眠噶嘛，所以变咗嚟讲，我当时就喺睇到呢个新闻之后咧，我就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呢、這个忧郁症呢样嘢咯。咁我自己都心疼感受，即系嗰阵时都唔知点嘅，同埋自己系咪真系咁迷信一个咁苹果国家可以调理得到咧？咁事实上，即系个报医学报告俾我哋就可以，但系 apply 咗呢个病人之后，仲要好多即系我哋叫鸡尾酒疗法，即系你其实家人嘅即系关心啊，或者系你做好多物理治疗啊，或者系一个社交活动啊。去做点样个人做人价值观啦、啊，咁都要系一个一整体嘅一个疗，即系疗理方案咁样嘅。咁变咗嚟讲，我就成日都觉得唔系，即系其实呢个苹果觉得系一个手段，即系硬件嘅手段帮助佢嘅。咁变咗嚟讲，我就通常我就唔会迷信一样嘢，我真系用一套嘅人哋唔同嘅理论去处理个问题。咁变咗嚟讲，即系我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到咁多啦。但系事实上咧，敏迪嗰度咧，佢本身咧都有苹果果胶嘅。我自己因为佢有98% 嗰个提纯好高嘅。咁我当时就喺度谂，如果佢分咗五种咁嘅提纯出嚟啊，咩苹果果胶啊、粟米心素、洋葱素、EGC 啊嗰啲同埋螺旋藻素。五种咧，咁我觉得差唔多成千几蚊嘅，如果五种，咁我当时觉得哇咁贵，咁未必食得起噶嘛。咁而家佢200多蚊咁样，300蚊就 O K。所以我自己咧就觉得都，因为提纯都好高嘅，市场都未有嘅，所以变咗嚟讲，我就成日都攞起嚟食。但系我自己食就 O K 嘅，但系咧处理一个大嘅问题咧，就真系要真系多啲去思考点样处理咯。因为唔系话单食一种元素就可以解决咗个方向嘅。所以我最后尾我都觉得咧，有抑郁病嘅人咧，真系多啲去关心佢，同埋好小心佢系咪真系有咩行径会跳楼呢样嘢嘅，真系会。我自己个屋企人都系咁啦，系嘛。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病咁，即系睇多睇实你自己屋企人咯，咪免得悲剧又发生你身上咯。咁今日分享咁多，多谢。